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坐木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一些导演纷纷发布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冯小刚导演表示，接下来会拍摄经典电影《手机》的续集，名字就叫《手机二之朋友圈》。刘震云将出任编剧，葛优也将继续出演，计划在5月到6月份开拍。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印度电影《厕所英雄》进入展映单元。据了解，这部电影有望进入中国内地院线放映。《厕所英雄》展现了印度农村女性如厕难的严重问题。由于电影直击印度社会话题，所以在去年这部电影在印度取得了现象级的成绩。本周日即将迎来五一小长假，北京市旅游委推出了畅游京郊五一春游季四大主题线路，包括休闲步道仙氧之旅、特色村镇欢乐之旅、精品民宿休闲之旅、最美公路自驾之旅。此外，京郊未来将重点打造的100个特色村镇也位列这次的推荐名单中，比如古北水镇、百里山水小镇、欢乐西瓜小镇、斋堂古镇等等。游客在五一期间也可以到这里踏青游览。在公路自驾方面，目前京郊门头沟、昌平、平谷、怀柔、延庆等5区启动了全域旅游示范区规划建设，其中109国道北京段、范启路、古龙路、妙峰山路等自驾线路都是游客非常喜爱的去处。多家旅游预订网站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超过60%的中国游客选择出境游，其中拼价长线游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从昨天起，东方航空在北京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开通手机二维码扫码乘机服务，为乘坐东航到国内其他城市航班的旅客提供更加便捷及人性化的出行服务。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陆续开通市区前往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等景区的10条假日专线，方便市民休闲出行。春暖花开时节，不少家长喜欢带小孩外出踏青。医生提醒，春季是儿童丘疹性荨麻疹多发期，游玩时应该尽量穿长衣长裤，避免昆虫叮咬，减少患这种过敏性皮肤病的几率。昨天，一辆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面包车在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以西遭遇车祸，3名中国游客不幸遇难，包括8名中国游客在内的10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领事处官员表示，车祸发生原因是面包车在开罗至亚历山大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并撞上了另外一辆巴士，然后失去控制冲入路边水塘。面包车上载有深圳一家旅行社的旅行团，3名遇难者均为老年游客，伤者已被安排在2家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关心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晴空少云，午后呢偏南风是4级左右，可能大家感觉到了，这样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么能见度呢也是较好，适宜大家外出踏青和赏花。那么由于光照充足，另外呢紫外线比较强，出门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补水和防晒。具体的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下班和放学的时候的天气预报呢，准确来讲应该还是晴念多云的天气，偏南风是23级见4级，气温在23到19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我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又跟季彤在这儿相遇了。 是， 上一时段应该差不多听了您的节目了。 哎，那是大鹏老师。 哎，您是晚间版。 哎，对， 晚间 到夜深人静， 我 不是 火、啊 这个， 月黑风高，听评书， 反正就那会儿吧。哎。这个反正咱们都是一家人，就是只不过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出来而已。 哎，对， 这有幸啊，经常能在四点有戏这儿跟你们来学习学习。 嗯， 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荣幸。 我怎么突然想到四个字呢？ 怎么着？ 昼伏夜出啊！ 天哪！ 但是一到我们这儿就打乱您节奏了。 哎，我这属于这个到这儿来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啊，因为每次都能得到很多这个关于电影这方面的信息、啊、 哎，这个我也是利用这节目呢长不少知识，跟听友们学很多东西啊。 哎，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我还得跟各位学习学习。 你这又是一个老 IP 吗、 哎、老 IP。 哎，您怎么知道是老 IP 呢？ 不 是因为请您来了吗？ 但凡是让我来的都是比较古 老 IP。 哎，我们今天说这个古董，不是古董啊， 火 没那么遥远 啊， 哎，也就是小小的25年前， 火，这一个25年前，这算是银婚是吧？25年， 哟，是吗？ 金婚 不是50吗？ 啊，50年算金婚，那钻石呢？60年？ 哟，我真不知道 啊、哦，反正是这老长时间， 反正您比我先到， 好吧？ 哎，这个刚才说是闲话啊，我今天跟季彤呢要跟大家回忆一件 啊。 老事物真的是久远的记忆，但是呢它有重新焕发的生机。 哦， 因为在昨天这个片方哈、 嗯、 我们知道有几家片方，这个特别强大的背景的这家公司联合宣布说，这部新电影比美国 要提前上映了 啊、哦！就是咱们这儿比美国还提前上映。 对，前提是一部美国电影， 它是好莱坞的片子， 好莱坞片子。 哦，这个也算是这破天荒了吧？ 也有过，有过，但是很少， 很少， 很少。 啊、 一般来说，同步就不错了。 对， 其实有一个坏消息在前头嘛。 怎么着？ 就是复联那个第三部不是 还会晚？ 咱们晚吗？ 啊，就为了难道为了补偿吗？ 打个平手是吧？那个事儿很多人很郁闷，因为他们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是同步的话。会好很多，效果会好很多。 哦、对 啊， 就是从影迷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是这个地位啊，就是和他们是平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吧？你没有厚此薄彼的那个意思。 对， 其实他们现在应该认清形势，咱们这边多少影迷，对吧？ 认清形势。 对呀、啊，他那边才多少影迷啊，对吧？ 好嘛， 一个城市的影迷顶他半国家还多，对吧？ 是市场大，市场大。 你要重视这个市场才行。 对对对， 哎， 说的。 嗯，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重视这个市场，确实人家也重视了啊。 哎， 今天我说的这个片子，它就是重视中国市场，怎么重视法呢？它比美国大概要提前了呀，怎么说也得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哦，那么长的时间呀、啊？那就是咱们这儿基本上演这个高潮演过去之后，他那边才上映。 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正式的消息啊。 嗯嗯。 4月24号，昨天由安培林娱乐、传奇影业和环球影业，联合制作，环球影业出品的这部电影，名字叫。《侏罗纪世界二》确定将于6月15号登陆中国内地院线。 嗯， 这意味着比北美的上映日期要提前， 提前一周啊！ 我刚才打脸了， 不是两周啊，提前一周。 我这不是好大喜功习惯了 吗？这难怪你那么小的字儿你都能看清楚了。 提前一周，提前一周， 提前一周， 提前一周不得了了啊！ 请大家注意啊，是《侏罗纪世界》 世界， 不是《侏罗纪公园》啊。这个一提起侏罗纪、 哦、三年前就纠正过一回吗？ 哎，对对对， 嗯， 一提起侏罗纪来，可能你要说往古老了说，大家第一反应、侏罗纪公园、哎，因为那个片子、 就 是、 是 吧？ 对， 对，像咱们这样的老人一般都想起那个， 印象太深刻了啊！我记得那个最老的那第一版还拍了，后来还弄了一个 3D 啊，那个就像那个 是零几年还是一几年？一几 年 的时候， 哎， 又3D 重制了一版。 哎，对，就是看着跟动画片似的。我看过， 看了。 对对对对， 哦、 这个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它是一个不能磨灭的一个形象。 对，一说到侏罗纪公园，哇，那个气势啊！ 哎。 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每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真的是鸡皮疙瘩。 哎，这个就是特别壮观的一个这个大的场面就出来了，感觉。 对， 哎，恐龙满地跑。 哎，恐龙满地跑。我刚才是鸡皮疙瘩一地啊。这个刚才说到的《侏罗纪世界》是新的电影的第二部，也就是说上一部是2015年。 哎， 这3年以后呢，这第二部来了，叫《侏罗纪世界二》。 这两部电影就是这个两个作品中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吧？ 你是说公园和世界？ 公园和世界。 如果按今天的电影语言来讲， 啊、 他们这个有粉丝说啊， 嗯， 这个是两个宇宙。 哎，对，平行宇宙。 但事实 那边也有侏罗纪，这边也有侏罗纪。 但是您听这台词，有时候您听得出来， 啊、 您听出来它有点勾连。 哎， 它里边它第一部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有一句台词， 嗯， 他说我们跟原来那个时代不一样啊， 对 那个时代啊，他们那个造一个恐龙啊，就大家特别新鲜， 哎， 特别稀奇。 后来好像就这个技术啊，挺 成熟， 挺成熟的。 就是您、 哎、 您盼望那个景象到了， 就不会再 满地跑了， 对，就不会再特别失控了，而且那个技术也进步了啊，就是他们的那个车。都变得现代化了， 哎， 但是那里边有一个勾连的地方，就是我记得一里边、 跟 那两个小孩，当他们那个新的那个现代化的车坏了， 就那球， 哎，后来他们跑到一个，就是和过去就是保留像一个 博物馆似的那么地方， 有辆破车， 他又把原来那辆老车给开出来了， 哎、对对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关联在这里边。 嗯、哎，您看今天说的巧啊， 是吧？ 你今天说这车啊， 嗯， 国际车展开始了嘛，是吧？ 你这车开的， 来，我们话说从头啊，刚才提到的《侏罗纪世界》，这是从2015年开始的新打造的一个系列， 没错， 从第一部到。即将下个月不是下下个月啊、 嗯、 到来的第二部 6月15号 嗯到来的第二部，这个大家可能是当做新作品看的， 哎， 可是我们今天要把大家的记忆拉回到久远的25年前， 是啊， 今年是侏罗纪公园面世25周年， 哎， 这是一大事件， 这假如说那年出生的孩子 嗯 啊现在就都该领结婚证，25周岁了， 哎呀，您很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哎、 就是这意思啊，就这一代人呢、啊， 对，一代人、 哎， 今天就要问问大家，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个像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少年时期， 哎、 可能还是青年时期、 哎， 有可能还是更小的孩子们， 是吧？ 接触到侏罗纪公园， 25年前我刚结婚， 哦，真的吗？ 差不多，差不多啊！ 恭喜恭喜！ 要不然我想起这事儿来了。 恭喜！ 哎，因为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是就是成年以后才看的这个东西。 嗯嗯、 当时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像儿童片，哎，但是呢，他那里边讲的那个、就是， 您当儿童片啊，证明您那时候确实成熟了。 哎、对，因为我已经20几岁了，24、5岁了那个时候、 嗯， 然后当时也看着俩小孩是吧、 嗯， 让那恐龙追得满地跑， 嗯、 哎，这觉得这是将来我要带着我的孩子 也去那公园， 让他。他倒没有，那是一个虚拟的吧？哎，就是等到我的孩子成长到就是差不多能懂事儿、能玩玩具的时候，他就可以有这个恐龙玩了。 对 对, 对， 就是模仿的那个《侏罗纪公园》里边的那个大恐龙的那个模型， 对，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图画， 嗯， 啊，是还有那个光盘里边那个影片， 对， 我还可以给他看， 嗯， 然后那一代的孩子就觉得，哎，恐龙可好玩了， 哎、 是吧？就是他们就有了这个条件了， 对。您说到这儿呢，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今年这个25周年啊、嗯、这个侏罗纪公园25周年确实庆祝的事情还挺多的。你看、 哦、 乐高的官方在前不久刚刚宣布、 嗯、 说他们推出一款以侏罗纪公园为主题的积木模型、 哎、 乐高玩具 插来插去的、那个、 对、 啊、 然后来纪念侏罗纪公园的25周年、 嗯、 这个确实刚才你说是影响了差不多一代人当中的很大一部分。 哎，他就是说，不是说按这个岁数来说哈，就整个这个周期里边的，孩子， 嗯， 应该都知道，没有 都知道，对， 哎，没有不知道恐龙的。 你就是说你没有看过，可能你知道，对吧？ 哎，对， 这个25年，我们今天推送好像有点问题啊。 嗯、 这个那我们俩阐述给大家了啊。 哎，对， 这个25年怎么说呢？转瞬就过去了。 对， 这个当时的翩翩少年，如今为人父母。 你不用那么死盯着我看。 哎、我就看 着你过几年你也像我一样。 看着您，我就想着那个翩翩少年啊。 哎，对，那因为什么呀？像我们那个时候对于恐龙的了解啊， 嗯、 就是从那个就是咱那课本里头，哎，就知道有一什么 有 河川马门溪龙、 嗯、 啊，有这个叫什么剑龙、 嗯、 啊，有这个吃草的、 嗯、 吃肉的啊、 嗯， 有这个什么这个暴龙啊，什么这个这那种特别厉害的那些恐龙啊， 嗯、 哎，就还真不是那么研究的那么透彻。 甚至这么说， 嗯， 就在课本里学的再多，您看到的是图像上的东西， 哎、 您还没有看到电影里那鲜活的、跟真的一样的恐龙。 哎，就那个眼睛啪一睁，啪一闭，是吧？这个 啊，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恐龙的一辈子，就是他那个恐龙，其实他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超的电脑特技。 对， 他那个模型啊， 嗯， 就是我看过他那个叫什么呀？那就是 制作的 花絮啊、 嗯， 就是他那个模型，他这好多都是那个用那个真的皮、 嗯、 啊、塑料那个合成那个树脂，他去手工去做，然后那个眼睛里边可能有个灯泡啊， 嗯， 然后那个眼皮能够睁开那个效果呀， 做 特别逼真， 这做的很好玩啊。 对，他不是用特技做的。 美国老字号， 对，他真的就是做了一个模型， 嗯、 然后那个模型它可以达到一种逼真的状态。 对，那说到这里，一定要问问大家， 嗯， 这个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新鲜，当时那个新鲜劲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似乎已经过去了。刚才季彤刚才说这个下一代，当时只是下一代，今天其实人家已经成长为 哎 中流砥柱一代了， 哎、对, 对, 对, 对 吧？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您还会不会被恐龙的魔法所击毁？哎，今天四点有戏，我们就重返侏罗纪、嗯，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小伙伴们请注意听啊！第一次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您到底几岁了？ 这个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还是回忆起了当年的恐龙啊，这个盛磊说《侏罗纪公园》三张盘都有啊，三张盘，您听这个，一听就是年代感啊。 对，这个当初啊，能够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个片子，好像还挺不容易的啊。大多数人可能看的都是盘。 哎，这么说吧，我看那个盘跟你们看的盘可能不是一个盘， 是吗？ 怎么说呢？我有一个记忆，不知道季彤是否还记得？在当时咱们还 DVD 没进来 ，VCD 还没有诞生或者没有普及，中间有一代叫做 LD 的东西。 大概那个时代 叫 LD 大碟。 对， 那个时候怎么叫呢？那个影厅啊，叫镭射影厅。 镭射影厅， 镭射其实它就是 LD 的那个全称嘛。 对，它那个 镭射 那个盘子有那么大， 对， 是吧？ 这个镭射影厅里边啊，我回忆我自己啊。我大概是在1994年， 哎呀， 那个时候你知道啊，那时候我还很小， 哎，那个你看的那就不是这个原版， 镭射，镭射就代替， 就这意思。 对，那个时候啊，我很小嘛，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时候要高考嘛，对吧？ 啊，要高考了，你还看《侏罗纪》？ 高考之前啊，这个为了放松放松神经， 呵， 镭射影厅啊， 一看您这学习就特别好， 好吗？哎呦，这个 最后没考上啊，不是？ 哎呀，您怎么知道的？ 最后还是考上了， 确实是耽误了一块儿啊。 哎， 看了《侏罗纪公园》，那是第一部激动人心啊， 叫做什么来的？这个就是《侏罗纪公园》啊，这是真正的。 第一步， 哎，就是这个有一帮科学家，他们从一个这个是什么侏罗纪时代的一个蚊子，它的身体里头提取出来那个恐龙的 DNA， 就是在远古时代，就侏罗纪的时候，这蚊子咬了这个恐龙。 我当时就想，那蚊子那嘴得多厉害，那吸管那叫什么、什么气是吧？ 就是 那得扎恐龙啊，你得扎出血来。 关键是他难道他盯的是恐龙的舌头吗？ 这样，我们还是用当时的声音记忆和大家一起回到侏罗纪那个时代。我们马上听到的这段呢，其实当时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就是男女主人公搭着那辆敞篷的吉普车来到了公园里。跟着老头一起啊， 哎， 老头呢带他们第一眼看见恐龙的时候，哇，震了！来听听这一段， 减速，慢慢，停， 不该在这儿。艾伦，这类物种在白垩纪时已经灭绝了。我是说，这东西。 女主人公此时此刻说的是侏罗纪时期的植物， 哎， 然后听到了这声叫声， 对。我记着他们看到的， 这是一只恐龙。 对，他们看到的第一波恐龙就是那大长脖子。 你做到了，你这疯狂的混蛋做到了。艾莉，咱们应该把它说成是冷血动物的蔬丝掉，完全错了，它是热血动物。 它也并不生活在沼泽地里。 它的脖子长25还是27英尺？ 恐龙，30英尺。 30英尺。还能跑多快？ 我们测了一下，暴龙的时速是32英里。 你说暴龙？你是说这儿有暴龙？ 再说一遍，我们有暴龙。 快蹲下，别晕倒。 格兰特博士，亲爱的塞特勒博士，欢迎光临侏罗纪公园。 这刚才已经有人在回答问题了，不过回答的是我们口头提出的问题啊。种花家的兔子说：“万龙 ， 万龙， 哎，对， 就是那个万龙， 就是他看到的那个。 您现在把手臂伸起来啊，看自己小臂，就是万龙，万龙。 对他那个龙应该是一个比较温顺的 啊，对， 哎， 素食的， 食草的， 对对对。 后来那暴龙 不得了了， 那就开始 速度又 快 了。这个当时的这一幕，我想大家可能还是有记忆的啊。如果在当时看过《侏罗纪公园》第一部，这个场面。也是跟着观众一起，我觉得导演好就好在他用这个斯皮尔伯格先生用这个手法，你跟主人公是 一起第一次看到了恐龙。 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 3D 是吧、 哎、 然后呢这个通过这种 2D 的效果能达到那么震撼，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 3D 版嘛，是吧、哎、这个但是他 那个第一版的印象给的太深了。 对， 还有一个你看人家斯皮尔伯格哈、啊25年前人家弄这么一片子、 嗯、 把你们给震了。 嗯， 那今年人家又弄了那么一个片子、 玩家， 哎，头号玩家人又把你们给震了。这老爷子真的，哎，这个佩服的五体投地， 多少岁他都能做同样先锋的事情。 没错、嗯、这个老顽童啊，这个是名不虚传， 真的、嗯、当时其实对于侏罗纪可能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我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第一幕恐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哎，这是真的吧？ 对，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不是说这是电影，我认为可能大家已经是不是有这种技术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哎，对，就是不是这跟真的一样啊、 哎、 就是看那个影片吧你不害怕。 嗯嗯， 你懂吧？ 后面我也怕。 后边虽然情节挺紧张的话，但是你不害怕啊、 嗯、 就是说这个其实才是最适合给孩子们看的。 那看前面部分吧。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可能主人公和观众是同样的心理在走入电影的下一个情节，就是他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哎、 刚才季彤开了个头，说了说它是由蚊子引起的。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这是造出恐龙是怎么一种方式呢？老爷子就带他们去看了一个其实是可以互动交互的一个电影的片子、 嗯、 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要知道，基因不能再很完整的 DNA 链， 你好， 不填补序列空隙根本不行。 原始脱氧核桃核酸如何取得？还有上哪儿去找1亿年前的恐龙血呢？ 什么？ 不懂。 DNA 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你的血，你一滴血就有几十亿 DNA 链，而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砖块。像我这种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蓝图。有的时候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例如恐龙，也会留下蓝图让我 们。这个上半段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啊？已经下午4:26了、 哎。 我们这样，在一段广告和这个我们的路况之后吧，继续回来。季彤和张帆今天要跟大家回忆的就是25年前的侏罗纪公园。 嗯， 来说说小伙伴们，说说你自己在第一次和侏罗纪公园相遇的时候到底几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登录之后就可以发言，我们稍后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

机会啊，然后就慢慢的成功， 踩着七彩祥云， 就是他，你看从那个银河护卫队，然后走到这个侏罗纪世界，是吧？哎，这个中间好像他还拍过一个叫什么《木星上行》，我记得 是吧？他还有好多作品， 哎、对，有好多作品，但是呢， 科幻还 是 挺多。 对，他就是他老在这个科幻里边这么转悠。 他是不是长得特别科幻？ 哎，就是他长得特憨厚的那种感觉，哎，这个还有点小幽默的那种劲儿啊。其实斯皮尔伯格他当初导演这个影片。你要说真的，你把它当一个纯粹的科幻片儿，就是你看刚才就是因为科学的成就而激动的话 啊， 那你就把斯皮尔伯格想简单了 哦，误解了。 哎，因为他这个人拍的电影，他总会有一些 探讨， 让你对世界的探讨，对人性的探讨。你比如说像这个《侏罗纪公园》，刚才咱们说了，这是一片的美好，是吧？你看到这个呀，孩子们看到恐龙，看到真的恐龙，那得多激动啊！但是。他会告诉你，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里边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对， 去存在着很多这个有可能造成非常负面影响的东西。所以在影片里他一定会去表现这个东西。 对，所以就是您刚才说嘛，您说这个前半段他适合孩子看，他后半段呢，他还是成年人的这个议题啊，你还是有很多的思索在里头。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星爵，我突然就想到，星爵是不是也是看《侏罗纪公园》长大的？ 哎，我看这个年龄 差不多， 年龄有的、估计那看第一部的时候也就是个几岁，十来岁的样子。 对，差不多。 哎，他现在可能30出头，有这个。 猜一猜，星爵是不是看《侏罗纪》长大的？ 好吧。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啊，刚才说过了，25年前的《侏罗纪公园》的第一部跟某些朋友在某些渠道见面啊，因为当时没有引进到国内， 对， 他是准确来讲，他们有一句话说，当时他是跟咱们的分账大片擦肩而过， 对， 因为我们知道的《真实的谎言》其实是被当作第一部分账大片来看的， 没错。 那么进口的这个影片当中，《侏罗纪公园》呢刚好是错过了那个时间点，所以呢，他是通过一些其他渠道，比如说录像带的形式，比如说录像带可能有点太粗，盘吧，好吧， 好吧 ，LD 啊，后来的 VCD、DVD 啊，这样的形式可能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那么我要问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暴露年龄啊，第一次和《侏罗纪公园》相遇，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几岁的年纪？ 哎，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那来看看朋友们对于《侏罗纪公园》当年的回忆吧。刚才司仪说他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他提前说了个这个话，他说《恐龙特级可赛号》我看过，所以呢，当时看这个不太兴奋。你还别说，《恐龙特级可赛号》在这之前 啊， 那是很小的时候， 那两码事啊，这个 是吧？ 对吧？他是这样，你《恐龙特级可赛号》里啊，他要出现的那个，他那叫怪物，那不是动物。而斯皮尔伯格他是把恐龙打造成了 就是恐龙 实实在在的动物， 就是 而不是一个怪物、 嗯、 啊！你那可赛号里边也打你打恐龙， 嗯、 那就是大怪物。 而且他全景展现的肯定是不如这个 对 侏罗纪公园。 他那个也是什么跑回这个侏罗纪什么白垩纪啊、是怎么样的？但实际上他跟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对，糊涂的旁观者说，当时第一次看是。录像带真有录像带啊！我看的时候已经是碟了， 还在这个尾声、 啊他说后来是 VCD， 到了 DVD 的时候就收藏了全部的第九带 DTS 音效的。 对，你看我刚才查了一下啊，这个星爵这个演员啊， 多大？ 这个克里斯帕拉特， 跟我差不多大了。 他是1979年出生。 哟、差不多 比你还要大一点是吧？1993年的时候他14岁，哎， 好吧。 是吧？ 差不多，正式看的 时候，哎，就是这个青少年的时期， 差不多。 那可以说就是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他在这个年龄，他还对这个东西还是应该非常感兴趣。 司仪说他是17岁看的。时过境迁说，侏罗纪公园好像就看过两部，因为我们知道侏罗纪公园的这个系列应该是3部。 哎， 那么到现在，他说到现在的侏罗纪世界呢，照样还是喜欢看恐龙的电影。 对， 有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几岁？啊，不过看上这个的时候差不多应该10几岁了，也算是伴随成长了。 是，所以说这个印象啊还是挺深刻的。 刚才说到了我们上半时段没有听完啊，关于这个恐龙是如何诞生的，其实在他们的一片争论声中就引出了所谓的怎么发现的 DNA， 然后呢这个 DNA 呢在当时从什么样的地方去获取， 哎， 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完这一段，我们回忆一下恐龙如何诞生。 好。 什么什么？等等 ，DNA 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你的血，你一滴血就有几十亿 DNA 链，而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砖块。 像我这种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蓝图。有的时候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例如恐龙，也会留下蓝图让我们去寻找。我们只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一亿年前的蚊子就像今天的蚊子，像今天一样吸动物的血，甚至吸恐龙的血。有时候吸了恐龙的血之后，它们会停在树上休息，被树枝包住，时间一久，树枝硬化成了化石，就像恐龙的骨骸化石一样。树枝保存了蚊子，树枝化石又被称为琥珀，它包住蚊子等了几百万年，直到侏罗纪公园的科学家前来，他们用高科技抽取蚊子当年吸出的血。这就像中奖一样，就这样有了恐龙的 DNA。 就是这样，恐龙的 DNA 就被提取出来了。而且刚才有朋友不是一直在跟我们补充另外一件事情吗？种花家的兔子，它有好多的发言，但是当中我觉得它这句话说到刚才这一段的一个根儿上了。他说提取出来以后，那个 DNA 不是还有很多缺陷的地方吗？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是用了蛙的基因， 对， 青蛙的基因。 因为蛙它也是这个两栖的这个种类，两栖动物，所以它在 DNA 上面它们有共通的地方。 然后种花家的兔子还解释，他说其实不用蛙的基因也能无性繁殖， 是吧？ 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已经几十岁了，当科学家的可能性再用这样的视角去谈论的。 所以他这里边包含了一定的这种遗传学呀、生物学呀、很多的这种所谓硬科技啊、硬科幻的东西。他从这个科学道理上，他能把这个自己的理论给自圆其说， 对， 他能解释得通啊， 所以你觉得好看。 对，这个东西当然它里边它可能有编剧在里边的辛苦啊，这个当然你作为导演来讲，斯皮尔伯格能把这些东西给非常精准的给表达出来，给用这个影片用电影的语言都给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 对， 其实斯皮尔伯格那个时候他不是特别愿意拍这个片子，他当时在拍一个铁钩船长，他想拍完铁钩船长以后紧接着就拍辛德勒名单了。那个 大量的精力是花费在那个 重头戏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但是他那个东家啊，他那公司说 东家 你不行啊，你必须得把这侏罗纪公园给我拍了， 拍完了你再 拍完了你再拍辛德勒，要不然不让你拍。哎呀，你斯皮尔伯格没办法，哎，行我凑，你赶紧你这事儿 凑过来 了。哎，就这个意思啊。他是就插了个空。 原来是传说啊，有卡岛啊，卡梅隆有可能接这个的。这个事实上有很多，我觉得这样的题材都是炙手可热的啊，谁都会抢。 对， 但是这个确实落在了斯皮尔伯格斯导的身上。 结果人家三下两下就弄出来，这还挺好。 您这弄的又跟做菜似的，三下两下的，三下五除二啊。 你要真让他放开手去拍辛德勒了，那可能他就对这个不感兴趣。 对，因为他毕竟是有所倚重的嘛。 结果还后来又弄了个二， 对， 失落的世界。这个一下两部都是斯皮尔伯格。 说到当年这个剧情的回忆。司仪告诉我们说，他说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片段，就是两个小孩逃回基地之后狂吃的那一幕，就饿得不行，光看恐龙吃了是吧？然后一直饿着， 还差点让恐龙吃了。 对，最后他说那个司仪的这个感受就是看着他们狂吃那一幕，自己都饿了。 嗨， 有点这意思啊， 看恐龙能看饿了。 那俩孩子还有一段，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树杈上，特别大的那个树杈上，他们不是那个男主角带的俩孩子吗？睡着了。然后后来有一动物来把他们惊醒了，这一段。 走开！ 不要紧，不要紧，这是慢龙。 这是素食恐龙 ，Lex， 素食恐龙， 素食。 来， 你好。 来，过来，宝贝儿。我就是不放手。 他好像是着凉了， 也许是吧。 我可以摸吗？ 可以，你就当他是一头大母牛。 我喜欢母牛。来，女孩，过来，来。 大家还记得这一声是怎么发出来的吗？这头被看作是大母牛的万龙， 对着这个小女孩打了个喷嚏， 那个气流哗就出来 了。记得那个喷嚏之后，那个女孩是什么样的吗？满脸都是那个恐龙的唾液。 哎、能不能不回忆这段、啊？ 我特别两处啊，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另外一部动画片，就是怪物史瑞克。 哎， 怪物史瑞克里面那个驴子打了个喷嚏。 行，好吧，你别冲着我，你别冲着我。 我当时看他四 D。 嗨。喷了水了， 真是。 其实这里边都童趣啊， 对， 所以他，要不然我说他其实小孩看了吧，他不会留下什么阴影， 或者说他是一种启发， 对，就包括最后说跑那段啊，他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飓风吧啊，然后造成了这个什么电力的这个。这个中断， 对， 哎，结果那个防护的问、这个、 其实就怪那小子嘛， 哎， 偷那个胚胎出去， 哎，对， 他把那关了， 所以这里边好多人性的东西啊，这些有人拿出高价买呀、想把它应用于什么军事目的啊等等吧， 对， 这里边哎就复杂了。 后来呢，再等到大概二十多年之后啊，大概差不多2015年，二十年吧，差不多二十年的时候，出了一部《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的第一部，我们刚才是越过了二和三，就是失落世界和侏罗纪公园的第三部。 你要2015年，那是二十多年吧？ 22年。 哎，对， 是吧？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出的这部侏罗纪世界呢，它已经就完完全全的升级换代了。 哎， 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侏罗纪世界当中，他们是怎么来表现那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尽管每年的收益在不断攀升。但运营成本也在逐年增加，虽然股东们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是坦白地说，现在恐龙的震撼力已经大不如前了。20年前重现灭绝物种好比魔法，而现在剑龙对孩子们来说就跟动物园里的大象一样常见，并不是说我们的展品开发落伍了，我们的基因发掘家每年都会发掘出新的物种，但游客想看到的是体型更大，脚身更小，更多尖牙。好消息是，我们在基因剪接研究方面开创了一片新领域。这10年里，遗传学研究的收获是过去挖一个世纪骨头都得不到的。那么，当你们提出想要赞助一个景点时，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有震撼力的。 谁不想呢？暴虐霸王龙，首个经过基因改造的杂交物种。 你们怎么让两只不同种类的恐龙那个？ 哦，暴虐龙不是交配诞生，它是人造的。 接下来这个侏罗纪世界当中就真的造出了那个所谓的怪物， 哎， 就是男主角看来好像他都不算是恐龙， 哎，就是这个一种怪物。 你们在干什么？ 恐怕以你的级别无权过问，宝贝儿。 Henry 在哪儿？ 吴博士是我们的人。 那不是真正的恐龙。 对，的确不是。总得有人为这个公司的未来做点什么。想象一下，这家伙不但有体型，有威力，有智力，还能巧妙地躲过最先进的军事探测技术，一个前所未见的生物武器。想想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说明什么？大自然是一个见鬼， 大自然就来了。 哎， 这家伙， 这个龙它有智力，它越狱的时候它可巧妙了。他先伪装假装自己这个失踪了，其实他是藏在那个这个高处天花板那个位置在、然后当这个调查人员进去的时候，他突然的就对他们发动了袭击， 对， 然后趁他们没把门锁上的时候就跑了， 对， 哎，这就是非常的凶猛啊， 就是这事儿， 哎，这个倒霉了啊。这个拿人家时过境迁的话说，就是这叫什么 no 作 no die， 就是这些人啊，他如果真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展览，让孩子们开开心心的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对， 偏偏就有这种作的，这种 要利用， 哎， 发财的， 发大财， 利用它来制造危机 的目 的，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危机。 没有太多时间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的发言吧。